在人笑眼前间，就让我像云中飘雪，用冰轻轻亲吻人脸，道出一抹一冷的缠绵，留人间多少爱，一拂相牵。 听到的是陈淑桦《流光飞舞》。以前如果让你写美丽声音的关键词，也许你会写甜美清澈柔和，可是现在给你相同的题目，你是不是会写凌冽有毛边，一点形容不来的刚劲儿有力？时代从来都可以轻易左右很多人的审美标准，如果你始终不愿意随波逐流，那么对于喜欢的声音，我相信只有一个标准，那就是打动人心。听到陈洁仪的这首单行。 有多久没见你，以为你在哪里，原来就住在我心底，陪伴着我呼吸。有多远的距离，以为闻不到你气息，谁知道你背影这么长，回头就看到你。过去让它过去，来不及从头喜欢你。白云缠绕着蓝天，啊，如果不能够永远走在一起，也至少给我们怀念的勇气，拥抱的权利，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。 总是想再见你，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，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，守护我的回忆。 用白天，用黑夜，用思念拥着你，难道爱就是这么亦步亦趋的担惊受怕吗？我觉得现在反而不好回答，也无法界定，因为我知道这个世界太大了，有多少人就有多少种爱的形态，只是暗自揣测，希望自己能够遇到那种明媚和给自己带来的美好感受的爱，永远都不会离开。感谢光临今天的音乐导航，最后一首歌交给周华健，其实不想走。